嘅行為，但係並唔係完全代表所有在美上市嘅中國公司。中方亦都對財務造假行為秉持零容忍態度，批評美方針對中國公司的言論和做法明顯帶有偏見，指中國公司不遵守美國規則的講法以偏概全。耿爽說，中美監管機構在跨境上市公司審計監管領域開展多項合作，事實是美方不願意解決問題，針對中國的有關言行是對監管問題的政治操弄，強調逼迫中國公司和美國退市將會嚴重損害美國投資者的利益，期待美方拿出誠意，按照國際慣例以平等合作方式解決分歧。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7,041點，升7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84點，升7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9.68，瑞士法郎0.965，加元1.343，人民幣7.09，英磅對美元1.268，歐元對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79.69美元，卖出1,680.8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早上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Chris。人生就好似电影咁，每个人都想遇到命运中嘅佢，一起将故事演得更精彩。而我就遇上佢，佢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好彩当日我踏出呢一步，愿意去理解。今日我哋同好多情侣一样，都想一起行得更远。其实感染者同普通人一样，生活都可以好精彩。正确了解艾滋病，互助热线25130513，了解爱，没歧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禁区唔系一个人就可以进入噶。 探索多少奥秘宇宙，从幽暗中释出了野兽。日太广，夜很黑，没规则可以。迷人是你，而未有事，步又或跌宕，你亦跳共我这一次。 在戒指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愿陌生的城市， 来禁区碰上这刻，你往走到此。 Jace 新歌叫做《禁区》，是关于男女关系情欲的一首作品。一年前开始写 demo 的时候，他就觉得要找一把女声，而一想他就想到钟舒淇。作曲 Soul Jace DJ King， 填词有 Soul Jace Oscar， 编曲 DJ King， 监制阿简 Soul Jac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禁区》Soul Jace featuring 钟舒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紧嘅系周末有情人。 思芬，就咁听声，我都听得出佢好大隻啊！ 杰彤，你都系抹翻啲口水先啦。佢系我哋今个星期新环节嘅嘉宾嚟噶，所以如果你都想知道佢嘅感情世界嘅话，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 今个星期有我 Ryan 陈安南， 系咪可以叫佢上嚟做掌上压噶？我可唔可以帮佢抹汗啊 ？On a Saturday night。 Nana， 莫莉同我着校服着成点啊？ 阿豬媽着校服咪四個字咯，慘不忍睹啦！ 唔係啊，我覺得 Kitty 幾好啊，我都覺得茉莉着得幾靚喎。我哋相信聽眾嘅眼光都係雪亮嘅噃。 唔信？聽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電台第二台，李敏、崔潔同茉莉仲有 Nell Nell 主持嘅敏感時刻。 咁啊，記得留意埋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版啊，睇下你哋隻眼係咪真係咁雪亮。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好啦，翻到嚟啦，晚上十点呢个十分， 系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嘅敏感时刻嘅直播室咧。今日星期五晚啦，有敏达人喺度，敏达人好， 系， 仲有茉莉同埋 Kitty 嘅， 系啊，茉莉嘅精神压力好大啊，呢 点解啊？系啊，呢排成日揿错掣啊嘛， 系啊，咁所以唔紧要，系我哋星期五开始咧，我哋有一个新环节啊， 系就系咧，我哋有一个心理食堂要推出啦， 系 啊，呢个铺头要开张啦， 今晚我哋咧都会请咗嘉宾啦，而且就系专业人士啊，系一啲心理学家啦。咁一阵间咧，茉莉咧你就可以咧，即系问诊啦。 好啊，好啊，好紧要呢样嘢， 系问诊。唔系，不过帮广大嘅听众们都问嘅，因为其实咧呢期间限定嘅咁多集咧，全部都我觉得系关好多嘅都市人士噶，每一个主题都 系。 咁所以即系就算好似每一个主题好似都关我事咁，我都睇过嘅时候。咁所以我相信咧，香港好多嘅听众们咧都。可能咧喺从中咧可以得到舒缓嘅，咁咧逢礼拜五咧十点钟嘅时候至到十点半咧，我哋都会有最亲爱嘅一个电影嘅一个讲述嘅影个算唔算叫影评人啊？ 总之我哋嘅电影界好朋友啦， 系李亚力，李亚力， 系 ，hello，hello，hello， 各位朋友好，敏大人好 ，Kitty 好，我呢好， 李亚力 好，我唔系影评人， 系咩啊？ 我真系平影人啫 ，但系咧，总之咧就系、是、听李亚力讲过佢介绍嘅电影咧，如果你翻去睇咧，你都会觉得哦系，即系之前可能就咁睇嗰幅图啊，或者睇个简介之后咧，可能会未必有感觉噶，但系当佢介绍完之后咧，你再揿入去睇咧，你会觉得唔同啲咁样嘅。 佢系介绍得好吸引嘅，因为好多时佢讲完之后我就翻去睇噶啦。 多谢。 不过今晚咧就系、是、你未讲嘅时候。我就已经睇咗啦，因为本身条 trailer 都吸引我，我觉得 好潮啊！今次 Kitty 反而 系啊， 我一提咁潮 ，OK， 系系啊，不过你快啲，系你快啲，你睇咗三集啦， 系啊，因为觉得而家仲系做紧噶啦，即系一路连载紧，所以暂时去到第三集，咁我已经即系一有就追，一有就追噶啦。 系，不如讲俾听众听系咩啊？ 系啦，呢套劇啦，我哋今次係讲劇嘅，就係《末世列车》。 系 咁其实同嗰个电影版呢2013年嗰个电影版呢係同名㗎啦， 系 题材一样啦，基本上都一样㗎啦。 系咪咩个冯俊浩啊？咪 导演就唔係一样，冯俊浩嘛。 冯俊浩系啊，就呢个奥斯卡系咪最佳导演呢？佢即係呢个《上流寄生族》。 系啊， 但係呢个就呢个古仔嘅 spin off 嚟嘅。定系喺呢个电视剧版啊？ 你讲电视剧嗰个故事同呢个电影版嘅故事大同小异嘅， 系 OK。咁因为而家呢个美剧咧就系、是、基本上都改编自嗰个电影版噶啦。咁、 嗯、 咧电影版咧就唔系改编自什么美剧啦，当然唔会咁样咁得意啦。咁、 嗯、 电影版咧其实咧就是、根据一个法国嘅漫画去改编嘅。 哦， 系啦。咁最 咁點解你唔可以直接話嗰、那個美劇都係由嗰、那個法國漫畫改編咧？佢係原組嚟嘅， 因為佢電影嗰陣時 hit 好多係嘛？ 應該係咁講啦嚇。咁因為我未睇過個原本法國嗰個漫畫有爭幾， 所以唔知佢第一下改咗幾多。 係啊係啊。咁有啲係比較明顯嘅地方咧，就係呢個電劇美劇版咧，真係跟翻原著嘅，有啲係咁嘅。 係。 咁但我哋討論嗰陣咧，因為始終我睇唔識法文咯，我睇唔到嗰份即係嗰隻漫畫。係。咁變咗我只能夠靠嗰套美嗰套電影版去講呢個美劇咁。 係。 啊 咁咧就其實個故事咧兩個版本咧都係一樣啊，一致噶啦。 嗯。 咁我就可以講一啲相同同埋唔相同嘅地方，暫時可以大家去比較一下嘅。 嗯。 因為我都估計咧因為好彩咧就係、是、N 站咧就除咗有電視劇版之外咧， 嗯， 佢又擺翻個電影版喺度。 哦，係啊。 咁你可以咧，係啊，係啊，係啊，兩個版都有啦。 係 係。咁你可以先睇個電影版啦，嗯，感受一下先，跟，嗯，住就慢慢去追嗰個劇。 系，剧总共有几多集啊？ 佢应该系有十集嘅。 系，佢其实仲上紧嘅，即系而家佢好似系得三集到，即系你要等咯。 但系我想问每一集佢几多分钟？因为我记得嗰次李思潮先咧，你觉得好短啊？ 哦，呢个长啲噶，呢个差唔多成个钟噶，系 四 五十分钟。 有啲四十几，有啲五十啦。 系啊系啊， 但系佢会唔会好似电影版咁有咁即系好视觉震撼噶嘛？咁呢一个电视剧有冇咧？ 冇错。 有 的要讲嘅咧就因为始终系电视剧咧，佢就 冇咁， 佢有啲地方咧系补足咗电影版冇嘅地方， 系 因为电影唔够时间啊， 系 佢有佢嘅另一种震撼嘅方法， 嗯， 咁但系你话如果喺纯画面上咧，因为始终导演唔同咗啦，咁， 嗯， 冯俊浩导演嗰，那个韩式嘅暴力美学咧， 嗯， 就你可以喺套电影里边完全睇到嘅， 嗯， 系。 咁但系咧呢一，這个系转咗一个导演噶嘛，因为佢系美国人嚟噶嘛，咁，嗯，变咗佢唔会有嗰种味道嘅风格咯， 系， 嗯，佢，啊，会有美式嗰种风格，咁我一阵间会讲落去嘅， 嗯嗯， 啊，不过我哋由相同去讲先啦，希望大家容易啲去理解啦。 好啊。 咁末世列车咧就个背景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地球暖化啦，非常之严重。嗯，咁所以咧，這個世界就聯合曬啲科學家啦，咁咧就去製造咗一啲冷卻劑，呢個冷卻劑就係唔知咩嘅 CW7 咁樣嘅， 嗯嗯， 嚇 CW7，OK， 咁呢個冷卻劑咧就喺呢個大氣層播放咧，就希望可以改變啦，就等個地球嘅温度冷卻啲，咁啊點知咧就果籠。就变咗冰封晒成个世界，系啦，咁啊，咁呢个就 咁你继续暖化个地球， 冻咗就暖唔到噶啦， 唔够快。 咁我哋啲即系电漫画又好，电影或者电视剧版里边嗰啲科学家都系咁聪明噶嘛， 系， 即系佢净系识解决一个方案，即、就、系、是、个问题嘅啫嘛，个问题一变咗佢系解决唔到啊。 嘿，如果唔系，咁我有电视剧做 啊，系，佢又唔识发明一样嘢，令到嗰啲。佢可以氣温可以升高嘅話，唔知點解咁嘅喎。OK， 好啦，咁跟 咁又唔得嘅，即係暴冷暴熱，咁真係唔得嘅。 係， 咁起碼你 即係你話凍咗之後，你要凍咗之後你要更熱，而家好多先至會即係融雪嘅喎。 係。 系， 都系噶。 咁事实人类都未必适应到， 系。 咁咧就另外 讲起呢啲嘢，你连人类中意有冰有火咁样嘅， 都唔 系怪嘅。 你呢啲唔系冷笑话咧？你真系讲得太多啦，问题。星期一又嚟啦，好惊。 好好好， 交俾你啊，你继续认真咁样讲翻套戏先。 咁另一个相同嘅地方咧，都系有个列车啦。当然，如果唔系嗰套戏就唔会叫做。末世的部分我們講了，那就講列車的部分，那列車的部分呢都是由工業家威福研製的，那都是一個封閉式的生態系統，即裡面呢有農業啦，有畜牧業啦，有居住區啦，有娛樂區啦，有這個學校啦，諸如此類啦，有醫院啊，科研的什麼都有，什麼都齊的了，那封閉式的生態系統，咁咧，亦都係喺一條圍繞住全球嘅軌道上面行走嘅。咁，咧就保存咧僥倖生存到落嚟嘅人類。咁咧，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係落下方舟嘅火車版。 嗯 ，OK， 係好易明噶啦嚇。咁，另一個再係一樣嘅地方咧，就係，兩個版本一樣嘅咧，就係車上面咧階級好分明嘅。 嗯， 有錢人住頭等啦。 係。 冇乜錢就住二等啦。再冇乜錢就三等啦。咁，咧完全係即係偷渡咁樣嘅。搶位上咗車嗰啲咧，就住尾卡嘅。 呢個我其實唔明喎，嗰架火車都有限噶嘛，個座位，基本上所有有錢人都上啦。 係啊， 就算最尾即係最低級嘅都會俾有錢人買咗啦。 嗯， 點解仲會有窮人？ 佢嗰卡咧， 窮人根本上唔到嘅。 佢嗰卡原佢都叫 tail 啊，即係其實嗰卡又 尾咯， 嚇即係佢完全唔係準備俾人住嘅個卡。咁但係可能佢即係。 留一卡喺度做替換啊，或者咁樣嘅情況。 同埋咧，我又睇到少少，我都有諗到呢個問題，即係話因為佢哋講到咁自私啦，又趕啲人落車，點解都會留翻一卡美卡喺度咧？我就係喺度諗，佢哋應該係利用呢一啲窮嘅人，或者睇下佢哋，即係好似當佢奴隸咁樣啊，有啲咩操重嘅功夫要佢哋做咧，就適當嘅時候就其中攞一個出嚟咁樣樣咯。 電視劇版我冇睇到啦，電影版我睇咗啦，佢好似係真係嘅，即係譬如。因为你架火车推动你都要有电啊，或者 有力噶嘛，就佢哋就不停铲嗰啲煤啊，即系就系 Kitty 话斋啲粗重嘢就佢哋 力啦，咁咯， 系啊，食嗰啲又食嗰啲好奇怪嗰啲曱甴糕啊，系嘛， 系一嚿黑色嘅， 即系电视版系咪都系咁噶？ 系 电视版系差唔多嘅，但系咧佢就冇讲到头先，我呢电影版都好似唔系咁样解释嘅， 系啊， 佢哋只系咧一班逼咗上车，但系冇人理嘅一班。人咯， 系 ，OK， 咁佢哋其实 即系总之唔好谂点解啦，总之就 系 咁啦， 佢哋冇谂 嘅前传， 系佢哋系冇身份嘅，记住佢哋系冇身份嘅，冇身份嘅 ，OK， 佢哋就喺美卡，所以佢哋全部都叫 tail 嘅，咁你话佢哋有咩价值咧？暂时喺电视剧版里边咧，就净系睇到佢间中会揾啲人出嚟，揾啲細路出嚟，去做一啲培訓嘅間中，因為佢都相信一個生態系統嚟嘅，即係間中要喺啲低位嗰度咧揾啲人出嚟咧填補空，即係上面嗰啲位嘅。咁呢個佢，我諗佢後面會慢慢再講。OK， 咁咧大致上嗰個所謂嘅設定咧都係一樣啦，即係同兩個版本就係咁樣咯，個設定上係大致一樣。咁但係有個好唔同嘅地方呢，就係電影版呢係講世界冰封之後17年嘅故事，而且呢阿威福先生呢仲喺度嘅，OK， 電視劇版呢劇集版呢就唔係啦，劇集版只係講冰封之後7年啫，咁但係呢， 但係威福先生就已經唔喺度啦，唔得喎，咁唔啱邏輯㗎噃，個宇宙咪斷咗 囉，你可以咁講嘅，或者佢直情平衡囉，即係佢唔理電影版嘅線路係點樣行，佢哋自己重新編排一個線路。咁睇資料咧，佢哋都為咗個劇本都搞咗幾年㗎啦。咁所以應該係深思熟慮過點解會咁樣做嘅。亦都可能有機會係啦，威福先生可能最尾又走翻出嚟。 咁我話死咗，你話唔喺度嘅意思即係 冇嘅，佢冇講佢死咗， 唔存在啫。 係啦，即係威福先生係一個不存在嘅人。咁全靠嗰個總管咧，個女主角咧就去。扮佢啦，用佢嘅身份去發揮號令啦，咁樣。但佢又唔會揭露呢件事俾所有人聽，因為大家都係尊重呢個威福先，因為佢係好有遠見啊，好有想法啊。 即係條橋佢諗出嚟嘅。 係啦，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基本上係一個好重要嘅存在嚟嘅。咁所以佢希望呢個存在咧，即係女主角希望呢個存在咧，可以令到所有住喺架列車上邊嘅人咧，都得到一個安全感。 所以就有呢个虚构嘅人物啦。 系啦，咁唔系虚构嘅，真系。 系，但系未见到个样。 系，未见到个人啫。好啦，咁另外咧就是、电影版咧，佢就讲咧就有一百卡车嘅。 系。 100。咁但系原来咧漫画版咧系1001嘅。 系。 咁所以呢个剧集咧今次都翻翻转头啦，系讲1001嘅。 系。 即系有1001卡，咁最尾个。一卡咧就个 tail 啦，嗰条尾啦，咁呢个零即系1001嗰个最尾个卡究竟系特登啊定系唔系特登咧？我希望吓，我希望剧集咧会即系描写翻俾我哋睇下，等我知道一路心痒痒究竟点解会多咗一卡咧？即系有啲强迫症嘅人好唔惯噶嘛，100咪100，1000咪1000咯， 系 咪？点解要1001咧？定系唔计车头咧？ 你睇斑点九嗰阵都系咁谂噶啦， 都系多咗， 即系101斑点九嘅，唔系100。 1001嘅意思系包埋车头噶嘛？咁系咪其实唔包车头有1000卡咧？咁啊，即系希望佢解释下啦。 系 咁咧，电影版咧就导演冯俊豪都自己讲啦，自己都讲过佢话呢个版本佢拍嘅版本咧，基本上系一套政治电影嚟嘅。是想描写一个体制同反体制之间的冲突。可能是导演你知佢其实如果睇过佢嘅就算最近嗰套啦上流寄生族都好啦，其实佢都系讲緊呢一样嘢嘅。我諗喺佢嘅血里面呢，其实佢都系呢个题材为主㗎啦。即系佢所有嘅作品都大部分系根据呢一个方向去拍嘅。 是。 OK。咁但系呢劇集呢就同因为劇集可以长㗎嘛。 係咪？即係集如果你十集嘅話，就差唔多十個鐘啦，五十到十五個鐘噶啦。咁變咗佢可以多啲時間同空間咧去寫再深入啲嘅嘢，就唔需要寫得咁抽象。咁劇集而家我睇到第三集咧，佢就已經比較傾向咧係暫時，當然都仲有即政治嘅味道嚇，即係少少嘅政治意味喺裏邊。咁但係咧，比較多出現嘅咧係社會問題， 係 貧富階級嘅問題， 嗯 嚇，同埋一啲屬於人類獨有嘅問題， 嗯 嚇，譬如吸毒啦， 係 譬如殺人啦， 係喎，話是話有冇動物係吸毒噶？ 有冇 動物中意？ 算唔算啦？ 即系食啊食尤加利叶咁样嗨嗨地 咗啫，唔知算唔算？咁算唔算啦？ 我唔知道其實樹紅油加利葉算不算，但因為它 有 吸能量的， 但我們有時都會有油加利葉那些 精 油啦，那算不算、啊、都不算的嘛。 但是要 吃一些東西的目的是為了令你自己脫離現在這個現實呢、 嗯、 我想一般動物是比較少一點有這個目的的， 還有油加利葉就算有多嗨都好，其實它是靠它食量來的嘛， 是爭取熱， 佢唔食佢，其實佢生存唔到噶嘛。 嗯 啊，但係有一隻動物係會有嘅，傳說中就係聖誕鹿咯。佢係靠食地下啲蘑菇，然後飛咗上天，真係嗨咗佢哋。 OK， 好，我哋當有。 係， 跟住咧，另一個比較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因為始終電影版咧係韓國嘅導演啦。咁畫面頭先我哋講咗啦，佢嗰個韓式嘅暴力美學咧係比較明。 嗯， 即系咧，其实佢要打起上嚟咧，个个都好好打噶，唔知点解。 嗯， 啊，即系女人又好好打，细路又好打。 嗯， 一个断手嘅又好打。 系， 即系男主角又好打，个个都好好打嘅。 嗯， 咁但系美式嘅剧集咧，就以用翻佢哋美式嘅英雄追凶嘅主轴。 嗯， 即系尤其是佢用咗个侦探嚟开始啦，即系佢一个喺旧世界，佢都是一个警察嚟噶啦， 系 接啊嘛，一个刑警。 嗯， 咁变咗喺个车里边，虽然佢住喺 Tail 啊，最尾一个，咁但系因为列车上面发生咗一单离奇嘅凶案， 嗯， 咁所以咧呢个女主角嗰个管家咧都揾翻佢出嚟，千方百计揾翻佢出嚟，就帮手去查案。 系， 咁因为点解要查案咧？你觉得好奇怪，因为人死都唔争在啦， 死咪死咯咁嗬， 系啦，咁佢嘅。原因就話咧，佢如果即係佢用阿威福先生講啦， 嗯， 即係威福先生覺得咧，如果我哋唔知道個真空係邊個咧，就會影響個生態平衡， 嗯， 即係佢用到呢樣嘢， 係。 咁我成日喺度諗，究竟佢呢個對白有咩意思咧？ 嗯， 咁當然你話純粹係過場，咁其實都可以嘅，即、 嗯、 係但係應該唔會咁馬虎嘅。 係，我估應該仲有嘅，因為我睇到嘅時候，佢又即係中間又會有個醫生穿插咁樣，好似即係 keep 住一個人嘅，即係佢又好似係植物人咁樣噶嘛。 嗯， 係佢個女仔監嘅方法係冬眠啊嘛，但係你覺得話一個咁 舒服 嘅，係啊，即係佢。 因为佢唔想你用佢啲资源咯，如果你佢运你坐监，你又冇功能咁样。 但系如果以即系一个咁封闭嘅一个封闭式嘅一个生态系统，其实如果最快嘅方法，因为粮食实会唔够噶嘛， 系啊， 资源实会唔够噶嘛， 系。 咁所以你其实系咪最快嘅方法就系送走佢咧？ 咁但系你点知道佢将来会唔会成为食物咧？佢说住佢嘅时候， 食物就暂时未见到有。因为佢好得意嘅，佢譬如有一卡，佢今次嘅有一个比较重大嘅劇情咧，就佢有一卡咧系养牛嘅，咁啊专系啲 A 级 A 五和牛咁啦，咁啊供应俾啲有钱人食嘅，就唔系俾穷人食嘅。 系 咁咧就嗰卡出意外，咁啊成卡牛死晒。 哦， 咁但系最大件事就系咩咧？啊，原来佢哋嗰卡牛咧就顺便要做埋即系传宗接代嘅。 嗯， 即系唔系净系放牛。系啊，咁其实佢哋就讲到，其实我哋嘅牛已经灭绝咗啦。 嗯， 系啊，因为冇咗咯，冇晒咯。 系， 咁所以其实仲有好多隐喻系而家要等待佢点样揭晓嘅。 嗯， 譬如佢会加咗好多，因为佢一千零一卡车咧，佢、 嗯、 就加咗好多好多唔同奇奇怪怪嘅一啲生活品入去， 系， 有电影版都有少少，但系佢比较丰富， 嗯， 即系佢有工厂啊、农场啊，佢就讲好多类型，咁、 嗯、 亦都希望睇下咧，睇下跟住落去咧会有啲咩新鲜嘅，帮我哋睇下， 嗯，好啊， 因为 最緊要就係即係你唔好真係照抄嗰個劇電影版啊嘛。係。 好，咁啊，而家咧陆续就上紧嘅，即系如果追嘅话咧，就要等下再睇下一集啦。咁啊，睇下有冇惊喜啦。呢一套《末世列车》咁啊，唔该晒你阿力 ，thank you，thank you， 拜 拜。 就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It'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每次对于立法会反对派指责政府和建制派破坏规矩的讲法都感到诧异，反问是哪个破坏规矩，亦都肯定并非政府破坏规矩。曾经担任立法局和立法会议员的罗志光说，议会本来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选出主席，但十几次会议都选不到。他说，香港现有制度讲不上是民主，但是连民主所需的互相尊重亦都被破坏，间中见到私了的行为根本不是争取民主。如果相信暴力可以解决问题，是难以讨论。大专学界晚上在港大发起联合集会，反对港区国安法，百多名学生参与。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说，法律界很关注条文本身，以及日后案件是否在本港审讯。至於有人提出成立專責法庭審理，以及不容許外國人擔任相關案件的法官，他認為會嚴重打擊本港法制。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質疑港區國安法並沒有正當性，但是會製造到人心恐懼。不過他認為不會令到港人失去勇氣，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不會令到議會平靜，反而可能適得其反。美軍駐日本司令斯奈德說，中國正是利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機會，加強在南海的活動，包括派艦艇騷擾其他國家的船隻，以增強領土主張，威嚇其他國家。斯奈德接受路透社訪問的時候又說，中方同時加強的東海的活動，預料頻密的海上活動將會持續。中國過往一直強調，中方在有關地區的海上活動純屬和平性質。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涉及一馬發展前子公司的案件，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詞，法官定在下個月28日宣判。納吉布的律師認為，納吉布受他人誤導，誤以為轉入他的個人戶口的資金是外國捐款。納吉布亦都從未授權將相關款項轉入自己的帳戶，但是控方認為納吉布擁有相關子公司的控制權，所有重要決定都由他作出。納吉布在2009年擔任總理期間設立一馬發展國家基金， 他被指在一马发展前子公司的交易中收取4200万令吉，折合大约7100万元人民币，被起诉三项背信、三项洗黑钱以及一项滥用权力的罪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973点，升6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81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64，加元1.343，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17美元，卖出1679.2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早上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咗一年半再同阿一波性做访问，感觉有啲咩唔同呢？ 今次用 call 嘅，咁啊冇面对面，咁所以咧，大家都好似好唔敢整蛊我咁啊！但系我深信下次再见翻面嘅时候，佢哋一定又恰死我。我是 Cass 黄贤，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Hi， 我是 KB， 我不否认我以前是作恶多端，个人又贪玩，但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现在的注意力已经不再是肾上腺了，是电话线。6月8号起一连两个礼拜，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 KB 凌子为师兄祠堂，1872388call 我啦 ，Kitty 莫莉，我开铺啦。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洗碗啊？ 證明我今日真係好大壓力， 嗯， 係呢排都係。 你唔講，可能啲聽眾唔覺嘅，不過我講咧又撳錯曬。h e l 唔係應該係唔係？已經講咗我哋嘅嘉賓咧， 係啊 ，Helen 救下佢啊咁樣。 Hello， 到底邊位係 Helen 咧？ 係啊，咁啊，我哋今次咧心理食堂嘅第一集嘉賓咧，邀請到註冊輔導心理學家郭善行啊 ，Helen 咧上嚟同我哋咧解答一啲有關於即係心理健康嘅問題嘅。 Helen 唔好望住我對眼先，我成日覺得咧心理學家咧係一望就望到你諗緊啲咩嗰啲人嚟嘅，我而家好大壓力嘅，知唔知 啊？即係事實係咪咁咧？不如我哋請阿 Helen 咧介紹下自己啦。咁佢就係一位輔導心理學家啦。咁我哋成日聽心理學家啦，咁有臨床啦，咁有輔導嘅心理學家啦，咁我哋或者可能一啲聽眾咧唔係咁熟知啊，咁到底係有咩唔同嘅咧？ 好，各位主持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咁我系 Helen 啦，大家叫我郭善行或者 Helen 都可以。咁头先即系大家问嘅问题就系、是，到底心理学家系咩嚟啊？会唔会睇穿人哋啊？诸如此类啊？ 会同佢打牌啊？ 系啦。咁啊，而家有个情况咧，就系净系睇到对眼吓。咁啊，有时我都会话，做辅导嘅时候咧，都净系可以望住对眼啊，其他表情争好远嘅。咁我自己系一个辅导心理学家咯，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系咩？咩嚟嘅咧？即系知唔知系咩嚟噶？ 即系辅导心理学家同心理学家系有分别嘅。 辅导心理学家同临床心理学家啊，同教育心理学家啊，其实好多心理学家。 仲有工业有啲系。 系啊，即系其实喺美国系有50多种心理学家，咁香港就有几种啦，即系我哋为主嘅。 咁系咪顾名思义就系主要做辅导嘅咧？ 冇錯啦，我好中意講解做輔導呢個字嘅時候咧，就去揾翻佢嘅字根咯。即係有時我哋話英文好多來自拉丁文啦，或者好多嘅字義啊、希臘文啊。咁輔導呢個字咧，其實唔係講你有病先嚟睇我噶。即係譬如如果 Kitty 你同我講，我有問題我都係唔好同 Helen 講嘢啦，我好似有問題先去見噶。見心理學家係咪有病啊？其實咧，輔導呢個字咧係解俾意見。俾一啲嘅意見人哋，有問題有困難，其實你哋有冇問過人意見啊？一定有噶嘛。咁所以咧，我自己係喺本港訓練本地訓練嘅第一批畢業生嚟嘅嚇，輔導心理學家。咁多謝多謝多謝，係啦。咁其實喺香港發展就啱啱好10年啦。咁你以為10年好多個輔導心理學家好開心啊？其實 但係好短嘅啫，原來個發展10年嘅啫喎。 喺香港， 喺香港係啊。所以其實全香港咧，今日我好有幸咧，唔係你哋見到我，而係我好難得有呢個機會去講呢個故仔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全香港輔導心理學家咧，其實都係130多人嘅啫，而家。 我想問你哋每年應該就係，因為香港得以我知啦，得樹人大學咧係有輔導心理學啦。咁你哋每年係咪收20-30个咁樣嘅咋？ 據我所知都係20多个啦。 20多个 係咁，通常讀呢啲科目咧，即係好似醫科生咁樣一樣咧，就係好大壓力啦。咁我哋話會有一個即係drop out rate 嘅，即係通常都未必所有人畢到業，因為確實咧唔係講緊純粹話壓力嘅問題，就係大家好負責任啊，即係有時覺得自己有一啲個人嘅問題啊，或者自己都未承受到個壓力，咁當然啦，唔好累咗人啦。咁有時可能有啲唔同嘅原因，咁一年大概有10多人畢業到咯，係咯 嚇。收20多人得10多人畢業啊，咁啊， 唔係有啲 part time 咁樣讀多幾年， 讀多幾年，咁都幾，因為我都問過嘅，嗰陣我畢業之後，我問，請問樹人咧嗰、那個輔導心理係咪好長？我用長。好扯嘅，聽講 咁啊，係冇朋友嘅。 咁就調翻轉嚟講，咪好吃香咯。即係咁大個嘅，即係社會，但係得100多个嘅輔導心理學家， 應該係我哋好榮幸。 係啊， 所以話有問題都未必問得到。 會唔會輪好耐先輪得到咧？ 我自己覺得係真係見證10年啦嚇。即係好多最初人哋問嘅時候，喂，咁你咁多種心理學家，其實通常你聽嘅都係啲醫院。嘅即係地方啊，有病啊，有問題啊，咩症狀啊，要尋求咩協助啊？咁但係我好中意頭先個解釋咧，就好似一個中西醫嘅比喻咁樣嚇。如果你話有問題要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好似西醫咁啊，止嘅止咳、止屙、止嘔咁。咁但係喺我哋嘅角度就係、是，其實唔好等到佢真係出事先去求助啦，我哋可以預防啦，好似中醫咁。固本培元啦，有病冇医病，冇病就强身，冇错啦，就系咁嘅概念啦，咁样。 咁其实咧，就近排咧，我哋嘅社会都有即系好多事件发生啦，吓、啊，即系嗰啲突发事件咧，都已经变得系成日有噶啦，成日都突发到，我觉得佢都唔系突发噶，你都预咗佢系会发噶啦，咁样。咁同埋身边好多朋友啦，喺即系见面啊，见到佢哋又唔系咁情绪咁稳定啊，甚至久唔久啲 WhatsApp 群组都会有人即系有情绪嘅发泄啊，咁样啦。咁其实咧， 我哋都有一啲例子咧，就想即係請教阿、Helen 嘅。 係 咁啊，不如我哋講咗個 case one 先啦。 好啊，咁 case one 咧就係、是、一個中年嘅男性啦，大概45歲左右啦。咁啊，呢個男人咧其實就肩負住呢個一家之主嘅角色嘅。咁同佢太太咧都係專業人士嚟嘅。咁啊，有一個6歲嘅仔。咁啊，第二個女咧就嚟出世咯。咁理應就開心啦，係咪先喜事啊？咁但係咧就換嚟就係佢就覺得好緊張啦，因為呢段時間即係有疫症啦，咁所以就特別就係關注呢個家居嘅衞生啊。咁呢個情況咧就令到佢個人好 tense 好緊張啦。咁啊成日咧都會即係呼喝工人啊，就叫佢即係清潔啊、消毒所有嘢都要做得好啲啊。咁令到佢咧甚至係即係避開唔見啲朋友啦，即係暫時可能少啲出街，甚至乎咧喺屋企啊阿仔咧玩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好煩躁啊啲聲。咁因為可能又係work from home 啦， 呢個我都會係咁嘅喎。我不嬲都覺得好煩躁， 但我唔知道我係咪有個即係轉變咧，即係平時冇對咁多噶嘛，即係由本身要翻工到長時間留喺屋企咧，嗰、那個就好唔習慣啦。 呢、這個話題直頭係史提芬傾啊！呢一個小説作家係寫個本嘢叫《閃靈》啊，就係因為成日對住個仔好煩躁， 好辛苦啦， 都影響咗佢嘅情緒，所以要揸刀斬老婆嘅。嗰個小説啊，《閃靈》啊， 嗱咁佢就未去到咁嚴重嘅，但開始咧就可能即係脾氣就會差啦，因為個人猛整啊嘛，咁对于家庭啦、屋企嘅即系工作嘅压力咧，都即系开始就觉得好似好大咁啦，承受好大嘅压力啦。咁有啲咩行为出现咗咧？佢就第一就系成日都会洗手，或者好似我哋攞啲酒精搓手，佢搓手啦，因为佢惊唔干净啊嘛。总之一得闲就搓，咁啊搓到咧只手都干晒，甩晒皮。咁另外咧，头先有提到就系太太而家即系准备生小朋友啦嘛，咁佢又好担心佢太太受到感染。咁所以咧， 真係好擔心。 係啦，又呼喝個仔啦，咁樣就即係，但係咧，佢發泄完之後咧，其實自己有後悔嘅感覺嘅，即係覺得自己唔應該係咁嘅。但係咧，佢又 緊張，緊張你又要出聲，出聲出得大聲得滯，你個心又唔舒服啊，好似嚇親老婆同仔咁樣。 咁跟住咧，佢就用一個自己覺得舒緩啲方法啦，又係去洗手啦。咁所以好似一個循環咁樣。 我諗起我哋同事 Bear 啊，係 不停洗手。 佢係有少少後遺職業病嘅， 佢 做護士嘅。 佢係呢期洗手啊，定 係佢一直都 係 嘅， 中意洗手。 哦、因為唔係佢以前做護士啊，所以佢慣咗。 咦？咁佢咪好適合？即係點啊？佢適應疫症咪比較容易啲。 哦，係㗎，係㗎，佢不嬲都乾淨。 我睇佢有篇即係少少打趣嘅文章，佢話呢一期即係嗰啲點講啊，強迫症洗手嘅朋友係比較即係活得輕鬆啲嘅。 嚇但係講翻啱啱提到呢一個男士啦，即係佢可能就冇呢一個 background 啦，咁所以就會好緊張啦。而另外咧就係、是我唔知道同佢本身嗰個自身成長嘅環境有冇關係啦。因為佢本身咧就係、是、一個單親嘅家庭長大嘅，咁啊成日覺得自己咧都未必好做到一個好爸爸嘅角色。咁而佢個仔咧，原來係喺一個冇計劃嘅情況底下生咗出嚟嘅咁樣，咁啊，所以咧自己就覺得一路對小朋友都好似冇乜耐性咁啦。咁而嚟緊咧又要再生多個女啦，就更加覺得焦慮，成日覺得，唉，都唔知道自己做得好唔好，加上埋社會啊、政治環境等等嘅影響咧，就令到佢好多嘢諗啊，即係屋企又多嘢諗，跟住社會環境又多嘢諗，加上咧就係諗到自己份工啦，即係因為即係雖然佢就做銀行嘅，好似相對穩定啦，但係始終即係呢個全球嘅疫症可能都會驚影響到經濟啦，咁又會再諗多層啦，咁樣，咁所以咧，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幾 tense 嘅情況嚟嘅。咁到底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佢咧？或者我哋聽一首歌之後咧，翻嚟問阿 Helen 啦。 这少年是那么自然，快叫黑暗都给盖掩，像每刻带着线，总释出光线，仍够灿烂美满，就算一手变天，大概对快乐未了解，而我太顽固，要识穿美梦变坏，难道当成常态，任那 世道变歪，叫我们始终摆。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报便满足。囚禁于天空，反给快乐入错，想跟婚姻抱拥，也要承受痛。更自由，却嫌笑话止于背后。凡看穿世事，不找出呼救，放任躁动灵魂落在背后。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报便满足。囚禁于天空，反给快乐入错，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变化间你的开心永不变，犹如梦回中的欺骗，分秒过人生快过故事，似是烟再点悲哀，先知怎可幸福？曾欢笑，曾心痛，你我故事亦类同。曾自信低谷，可不会是结束。即使伤痛，风从每点悲哀，找一刻的幸福，无需再蒙起眼，背向恶报扮满足。囚禁于天空，反给快乐入错，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Oh, oh, oh, oh, yeah, yeah, yeah. 不甘心于自放，只需一些笑声，用掉一声声痛哭，教我归洞。 啱啱听过歌曲叫做《物之哀》，主唱是林奕匡。 翻翻嚟啦，嘅敏感时刻啦，今日我哋嘅心理食堂咧就邀请到注册辅导心理学家郭善行啊 Helen 咧，就同我哋咧解答一下一啲有关于即系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嘅问题啦。咁啊，头先咧就有一个 case 嘅，咁啊 recap 少少啦。其实主要咧就系呢一个中年男士咧喺呢一个嘅社会环境底下，加上自己嘅家庭压力底下咧，开始就有一啲好焦虑嘅情况出现啦，甚至有一啲行为咧就系以前冇，而家有啦，就譬如不断洗手啊， 洗手。 洗啦，洗到仲要系甩晒皮嗰只，即系唔系普通洗手，佢系即系洗到好焦躁，咁同埋咧就发现自己嘅行为咧可能比起以前更加暴躁啦，容易发脾气啦，闹个仔啦，咁但系闹完之后咧，佢自己又后悔咁样，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个 case 咧，可能都唔系话好偏门嘅，应该都普遍嘅，即系喺呢一个环境底下，即系又有疫症啦，再加上有啲即系社会嘅问题啦，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好焦虑嘅，咁啊 Helen 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哋？ 我成日咧都觉得有啲人咧就会好鍾意从一个病症嘅角度去问问题。啊，我咁样洗手法系咪强迫症啊，或者我咁样做法系咪一定系焦虑症啊。咁反而咧从如果从症状出发，我哋梗系要做啲评估啦。如果佢真系影响到生活啊，持续一段时间啊，即系我哋成日个比喻就系剂量决定毒性啊嘛。如果你饮水其实冇问题嘅，哇！你而家狂饮几 lit 几公升嘅话，咁 水中毒啦， 水中毒啦就出事啦。咁其实心情情绪嘅健康亦都系一样。如果你而家啱啱睇完个恐怖片，吓、啊、突然间你 今晚瞓唔著咁樣，咁其實係好正常噶嘛，因為呢樣嘢係你日常生活嘅經歷啦。咁翻翻去頭先個個案，你話誒佢係咪強迫症啊？佢係咪有啲咩問題啊？咁反而咧，我就會從佢個情緒嗰度出發啦。嗱，我問下大家，你覺得咧有一啲焦慮症狀嘅人咧，其實佢哋最擔心嘅係乜嘢咧？好廣泛啊！呢、這個問題， 佢咩都擔心嘅、哦，出街又驚摸到污糟嘢啊！跟住自己工作又驚，公司生意唔好裁員啊，又驚個仔仔，總之佢乜嘢都驚嘅。 佢會唔會就係驚自己嘅恐懼咧？ 嗯，即係恐懼就係恐懼本身。 係啊，好驚啊！我呢都好即好節省啊， 定係佢會驚自己一個人咧？即係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會唔會就多啲嘢諗？即係如果有其他嘢，即係空閒嘅時間，我估佢驚自己空閒啦。咁如果忙嘅時候，佢就冇咁多嘢諗。 如果簡單，佢係咪驚死咧？ 你哋講出咗一個重點咧，其實全部都啱噶啦。而係有一個特性咧，就係害怕將來。害怕將來未發生嘅事情，因為有陣時我哋話焦慮咧，如果好似以前我哋讀英文，你有過去式啊、現在式啊、將來式啊，大家記唔記得咧？咁焦慮，大家估係乜嘢嘅時式、乜嘢嘅時態咧？就我頭先講啦 ，future tense， future tense。 但係中國人冇 future， 咁啊好慘喎、啊， 係所以突然間佢哋 handle 唔到啦。 係啊，咁调翻转讲咧，如果你话啊有一啲好抑郁嘅情绪啊，一啲好即系以前放唔低嘅事情啦，譬如头先个个案好具体就系讲啊，有啲嘢系过去发生咗、啊，成长上面嘅片段，有阵时候可能影响到佢点样做人爸爸、啊，又或者点样同太太嘅沟通、啊，咁嗰个咧就系、是、一啲过去发生嘅事。所以有时候我哋话咧个比喻就系、是，好似嗰啲抑郁嘅症状啊，或者系啲抑郁嘅情绪咧，都同过去嘅事。可能有啲嘅關係，即係好似佛家講，放低執着啊，放下咁。咁但係講就易啫，但係我哋有時好發覺就係、是，如果我哋從呢個角度同佢講情緒，而唔係講病徵先咧，原來呢個爸爸就可能會更多時間會去講，係啊，我的確去擔心將來，而將來有一個特性嘅、哦，就係預測唔到啦，掌握唔到啦，捉摸唔到啦，嚇。咁所以有時我哋話，咁我哋就要同佢讲，其实担心将来嘅嘢，我哋列出嚟先啦。有边啲系我哋可以掌握，有边啲我哋系唔可以掌握。所以你话点解佢会洗手呢？就系佢觉得可以掌握到嘛。我洗多啲，洗多啲。但系佢洗到一个位置，就系佢自己都会失控嘅时候。咁但系我哋话，即系永远都唔迟嘅。即系如果佢及早求助，去同人倾，做一个爸爸嘅一个心态啊，吓或者佢自己有冇一啲嘢系情绪可以管理得好啲啊？个担心喺边啊？所以我哋做辅导嘅咧，我哋好强调咧，就唔系净系揾病症，而系揾佢嘅优势。优势嘅意思就系即系佢本身有咩强项先。 系 啊，原来呢个爸爸可能佢真系同个太太嘅关系其实好好嘅啊。咁、那个支持系点咧？或者佢有冇一啲嘅宗教信仰啊？又或者其实呢个爸爸好有纪律性嘅啊？你同佢讲。洗手佢会成日洗，你同佢讲点样唔洗，可能佢会跟足嘅、哦，可能就系唱首生日歌就洗完嘅、啊，又或者做个洗手嘅搓手液个浓度唔好咁高啦吓、啊，即系有时你哋知道啊，未必系真系酒精最干净， 剂量决定毒性，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一个我哋会入手嘅方向，先了解情绪系点样。 嗯，咁啊啱啱又讲咗一个 case 啊，一啲嘅解决方法啦。咁啊而家咧就听一个11点钟嘅新闻啦。咁啊新闻之后翻嚟咧有第二个嘅 case 咧，就去揾阿 Helen 咧帮帮手拆解一下啦。 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将某人的优点淡化？ 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你问男唱歌有王子出门吗，这段情非确恨吗？ 财经消息，美国五月就业数据好过市场预期，上个月非农业职位增加250.9万个，市场原本估计减少800万个，四月减少2069万个，当中私人部门新增职位309.4万个，政府部门职位减少58.5万个，制造业职位增加22.5万个。五月的失业率回落至13.3%，市场原本估计会增加至19.8%，四月失业率是14.7%。劳工部表示数据有改善，反映因疫情和限制措施而受影响的经济活动有限恢复。看埋道琼斯指数是报27,156点，升8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95点，升8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9.72，瑞士法郎0.963，加元1.34，人民幣7.09，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13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65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5.77美元，賣出1,677.4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早上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 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首歌一个童话，呢首你又知唔知系咩咧？ 从何时仍一不知识太富含，何处要暂停？ 从何时谁都想清洗，空用声势与浩劫呼应？ 又或想从此抛开？ 乐队不嬲都好有心思嘅，今次嘅 project 咧会用上唔同嘅童话故事作为题材。呢首《无穷》灵感就系源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作曲编曲有 Percy， 填词有 Sandy Yip， 监制谢国维加上 Stephen Mock。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Percy 无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Kitty 莫莉，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仔碗啊？ 翻到嚟敏感时刻啦，咁咧 Kitty 咧喺十一点前咧就已经讲咗一个关于疫情嘅时候啦，咁有一个嘅爸爸啦，佢嘅紧张啊程度啊，去到可能已经系有少少心理病。 呢啲 case 我都好有共鸣嘅，系因为都担心啲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啊，佢口罩戴唔戴都好，啲小朋友有时比较嗰、那个意识啊比较薄弱啊嘛，即系我见佢翻嚟除口罩咧，佢將污糟嗰邊向自己咁樣，我已經發曬紙咁樣㗎啦。 所以相信其實唔只係爸爸媽媽㗎，我覺得係疫情嘅時候，因為大家都好多未知之數。 同埋呢個再強調一點，就是這個是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即是你會覺得哇，你不是只是污糟的餅乾、你是怕真的不小心掂到一下、就可能有一個你想象不到或者很不想的後果， 所以個個都很擔心很害 怕。好像阿莫莉你都有些親戚朋友的 case 的、 是啊這個呢就是我們叫他做馮姨姨先、馮姨姨呢就是一個65歲、而家庭上面呢看似已經是很幸福的，因为点解呢？儿孙满堂啊！首先就有三个仔女，咁而其中两个嘅仔女咧就已经搬咗出去住，结咗婚噶啦，而且仲有一啲孙啊咁样嘅。咁而另外其中一个仔咧，就因为佢未结婚嘅关系，就依然都同阿冯姨姨啦，同埋佢嘅老公，即系同佢爸爸一齐住啦。咁咧好啦，问题就系呢度发生啦。看似咧原本就好幸福嘅家庭啦，但系咧其实咧就唔系噶。原因点解呢？除咗疫症之外，大家都知啦，上年亦都发生咗好多一啲社会上面嘅问题啦。咁原来呢，仔女同埋自己嘅老公啊，冯姨姨嘅政见呢就唔啱嘅。所以两边呢，即係个仔女啦，就成日同个老豆闹交。而阿冯姨姨呢，因为其实呢就唔係太了解政治呢一样嘢。所以就成日夹住咗喺中间做磨心。即係成日都觉得唉算啦，唔好拗啦，唔好拗啦。但係啲仔女就可能怨过妈，喂你唔係啊，事实摆在眼前，你都唔睇咁样，你做咩乜都话唔知㗎，你咪真係唔知啊，你定係帮住老豆啊。咁老豆又觉得个仔喂你哋咁就唔啱啦，唔係啊咁嗰啲，即係各持己见。咁好啦，喺呢个时候呢，阿冯姨姨呢就唔知做咩事，就成日觉得背脊痛咯。咁虽然唔係背脊俾人反转转心啦，而只不过係成日都觉得腰酸背痛咁样。咁曾经去过睇医生， 咁但係睇醫生嘅時候呢又 check 唔到咩原因，咁所以最後醫生就轉介咗佢睇精神科或者心理科嘅醫生咁樣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呢佢背脊又痛咯，又成日夾住咗喺自己仔女中間啦，所以佢就成日有苦嘅自己知，只能夠匿埋喺度喊。咁佢唯一有陣時可以發泄嘅時候就係咩呢，就係同阿馮姨個妹妹就傾訴，因為其實喺全家裏面嚟講呢，馮姨姨原來同佢妹妹係最 friend 嘅，咁所以有啲咩都同佢傾。但係你知啦，即係一個妹妹咁，可能聽完之後都未必真係會幫到佢啲乜嘢，或者幫佢分析。咁結果咧，咁啊好似就咁只係能夠聽佢講。咁佢每次講完發泄完之後，可能即係得少少舒服翻，但係依然成個問題都仲係存在噶嘛，冇解決過。咁而同一時間咧，其實馮姨姨咧係一個都比較傳統價值觀嘅女仔嚟嘅。咁佢就會覺得咧，即係屋企人裏面嚟講，我覺得都算係一個比較重要嘅角色，因為我要照顧曬所有嘅仔女啊咁樣。咁當但係當啦，好啦，啲仔女有陣時唔理佢嘅時候，又或者有陣時可能叫佢飲湯啊，跟住之後啲仔女哎呀唔飲啊嘅時候，俾人拒絕嘅時候，佢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好冇用啊。咁加上年紀又越嚟越大咯，佢 講緊我咁樣， 唔係你咪又酸，唔係，所以唔係。咁跟住佢就話即係年紀越嚟越大，我覺得自己好似好多病痛，好似成為啲屋企人嘅負累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只係一心就係諗住就是、我唔雖然唔知道乜嘢叫政治，但係咧其實我只係最希望嘅就係一家人幸幸福福。咁样相处落去啫，咁样，咁所以咧就搞到佢就成日都好唔开心啦。咁我想问一下啦，阿 Helen 啦，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解救，可以帮下冯姨姨咧？ 当然你话所有嘅辅导就系梗系一个同理聆听啦，吓同理心。我成日都好中意讲个听字，大家识唔识个听字点写啊？细个点样学噶？ 以往十四一心， 系、yeah. 好彩你冇写简体，如果咪就得翻个口同埋得翻个根字， 口根 啊，根根计较就唔好啦。而真心嘅听咧，我成日都觉得呢个字好靓噶。啊，我以前学系咯，以往十四一心啦，直至我去读辅导嘅时候咧。啊！我都睇好多書講點樣去 listening 啊 ，listen 同 hear 即係聽同聆聽係有少少唔同。咁但係我睇翻我哋嘅文化，亦都係我哋作為輔導心理學家好強調嘅一啲文化。啊，聽字係咩呢？耳仔一黃係咩？我哋一陣先講啦，十四一心即係你多角度啦，四就係眼目去睇啦，一心咧就係一心一意啦。啊，但係嗰個耳黃十係咩嚟嘅呢？啊，原來咧呢一、這個。即系下边嗰王字咧，其实系一个任字嚟嘅，就系讲咧，你有个人咧跪喺度咧，向一个有贤德嘅人咧去请教。咁其实讲咁耐咧，如果我去见阿冯姨姨咧，我其实就系向佢请教。其实你个背脊系点样痛咧？痛嘅时候，我哋做一啲痛症病人嘅时候咧，我哋问佢好仔细嘅描述嘅，就唔会话诶背脊痛，你时运高啫吓，即系你 feel 错咗啊，唔系，其实要叫佢形容多少少啦，个痛楚系针吉咁啊，吓好似扭毛巾咁啊，啊定系时大时细时大时细，同埋咧有时我哋会话痛楚有冇数字啦，那个嘅有冇级数啦，甚至有一种咧就系会问有冇颜色嘅咧， 吓痛楚点样有颜色啊？ 有時我哋會話，如果用顏色去形容，其實個個病人都講到嘅嚇，即係個個一啲痛症嘅病人啦。如果我哋話，多數咧都係啲紅色啊、黑色啊、好深色嘅。咦，阿 Kitty 好似知喎，係嘛？ 紅色我覺得好似灼痛咁樣咯，紅色。 你尋日話你頭痛咁咩色啊？ 頭先頭痛啊，喇喇地，我諗黃色咯。 會顏色又每個人唔同噶、 啊，冇錯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話個光譜都冇乜緊要嘅，而係佢自己個感覺就係、是。边一种颜色系舒服，去到边一种颜色系唔舒服，咁我哋就喺嗰、那个即系自己个放松嘅状态，有时就叫佢调色啦。好得意噶，即系如果嗱，当然啦，如果我哋话、哎、我认识冯姨姨，佢系一个好有意境嘅人，佢好容易有想象嘅能力咧，我哋就会用呢种方法。但系唔系，佢比较理性噶、可能我哋用翻数字啦。我哋话啊，佢而家系十级痛系点样吓、啊？即系好似生仔咁痛啦，定系啊唔系背脊冇生仔咁痛，好咁夸张。但系都系八级噶啦。咁我哋八级就唔会话诶、我哋去到零啦，冇可能噶嘛，个痛系存在，而系就叫佢多啲描述咯。但系头先听你嗰个故事嘅时候，就系我哋会谂啊，冯姨姨嘅痛嘅背后嘅意思系乜嘢吓？其实可能都系同佢嘅一啲担心啦吓、或者有时我哋话即系屈埋屈坏，好似屈埋屈坏，好似啲 中醫成日都講啊，一係就燥，一係就鬱咁樣啊。但係其實情緒都係嘅，其實佢冇被聆聽啦，冇人向佢請教啦。其實咧喺因為即係譬如我係代表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啦。有時我哋話咧過去一年我哋成日都聽好多政見嘅問題，大家都係講緊黃色、藍色，但係其實好多中間嘅顏色嘅嚇、我唔係講緊話要討論政治嘅議題，而係正正頭先馮姨姨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嚇、即係。好似兩邊不是人咁樣嚇、即係可能你唔好去問佢有咩立場，佢未必識啊，因為六十幾歲喺佢個年代、佢嘅成長環境，而係如果我哋明白佢背後嘅感受同埋需要，佢嘅價值觀係想和諧啫，想一團和氣啫，唔想阿仔同老豆面阻阻，又想啲家姐翻嚟食下飯、見下啲孫，其實佢好簡單啊。但系佢一种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好似需要被需要嘅感觉咧，系为佢嚟讲喺呢个政治议题上面佢发挥唔到。一以前就和事佬咁样，阿爸买俾你噶，阿仔买俾你，即系做中中间间咁样，即系好似大家打个和气咁样嘅和气生财咁样。但系为佢嚟讲喺呢啲议题上面，其实佢入唔到手。第一佢唔识啦，第二就觉得两边都唔知点帮，两边都想佢哋停，但系最后咧。就擺咗喺自己度，唉，覺得都係自己冇用啦，自己唔好啦、我哋過去呢一年，其實我哋學會都有啲服務，就係、去做一啲家長服務。有時咧，我哋嘅家長服務唔係講緊一啲小學、中學家長，而一啲成年人子女嘅家長。其實真係好多好多嘅個案，好多嘅一啲嘅問題，其實佢哋係冇，即係有冤無路訴。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都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只但剩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换个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在劫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姜涛翻嚟咧，继续同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注册辅导心理学家郭善行阿 Helen 咧倾下偈嘅。咁啊，头先咧阿莫咧就提到一个 case 啦，就系讲到呢个冯姨姨咧，就其实即系喺呢个， 你记得佢名字？ 我记得 冯姨姨 ，respect 嚟噶嘛。咁咧就讲到咧喺屋企嘅情况咧，就同即系政治嗰方面咧就牵涉，即系有啲嘅即系 磨心啊， 系啦，做咗个磨心，咁啊令到咧，其实系咪真系会？即系我个问题就系、是，系咪真系会心理影响到生理，即系令到佢嗰背脊痛咧、嗯？原来其实系佢个心态郁结啦，令到啲肌肉都会扯住嘅咧。 呢、這个咧，有时我哋话即系笼统讲就叫做一啲身心症状啊。咁呢个学名都有嘅，我哋叫做一啲 somatic symptoms。somatic 嘅意思就即系同心理同你嘅一个身体嘅连结有关系嘅。咁其实呢个都真系噶，即系尤其是我哋中国人咧讲感受咧，你会同特登同人哋讲，冇咧我好忐忑好少噶嘛。但我会同你讲，好头痛啊，即系呢排唔知做咩。其实头痛嘅背后，其实我哋讲紧系一啲情感嚟嘅。啊、不過好似我用一個生理嘅機制去講，好似我冇乜問題，因為個個人都頭痛㗎啦，個個人都有事㗎啦。咁但係喺呢啲年紀，譬如頭先你哋提馮姨姨，即係好多時佢哋都唔未必會同你講感受情緒㗎嘛，即係做咩咁深情問我咩感覺，冇乜感覺啊！你同我飲碗湯先啦，或者你即係同我打個牌打四圈咁啊，可能佢會有感覺啲喎、即係我阿婆可能聽緊呢個節目都係我聽打四圈仲有感覺喎。 Kitty， 你尋日頭痛？是不是因为很久没打麻雀了？ 应该是。 他很久没去按摩。 太久没按摩又。 背脊都即刻不痛的嘛，啲老人家打牌上来。所以其实我们有时讲话、在一个身心的症状的时候更加呢我们有时会说、我们成日讲一些创伤或者创伤后压力。有时我们说有一种的就是现在我们推进的一些运动就是叫做创伤知情 ,trauma informed care。就是有时我们讲唔好话我哋个个有病啦，但系不如我哋明白我哋身心系点啦。我哋有时头痛，可能我哋有啲嘅紧张，或者我哋有时背脊痛系，唉，因为我觉得承受太大压力嘅时候。嗱，咁当然啦，如果有真系有生理上嘅病痛，真系梗系要求医啦，去揾医生啦。咁但系有时 check 过晒。又冇嘢噶嘛，好似头先你冯姨姨个 case， 其实冇嘢，佢又唔系扭亲，又唔系成，咁即系同心情有关嘅时候，我哋就要揾啊，心病还需心药医，到底个结喺边咧？咁样 系，所以其实佢未必一定真系 physically 痛噶，系嘛？即系佢可能系用嗰样嘢嚟到形容佢嗰个心里面嘅唔舒服咁样。 有时系譬如背脊咁，你喺我哋嘅文化好多嘢可以表达噶嘛，系一种嘅。背负咯，系一种嘅承担咯，或者有时我哋讲系一种包袱，呢啲运动员最中意讲噶嘛吓，背负咗几多个包袱，然后自己可能好大压力，即系其实你觉得孭住一啲嘢啊？呢个字好形容得好彻底噶、哦，因为妈妈做一个家庭主妇又冇乜做嘢吓、啊，即系佢会觉得呢啲嘅情绪，仔女嘅有冇公开，其实佢都会孭住背负，咁啊真系会听啦，听佢信啦吓。有时我哋话你痛咧，唔系立乱同人讲啊。而是找一个明白你痛楚的人讲、有时啲病人就会同我哋咁样讲，即系痛症方面嘅啦，特别系，讲咗冇用嘅，人哋唔明噶，系啊。你睇下你揾边个同你讲，边、个听系重要。 哦，咁啊，倾偈系其中一个方式啦，即系听佢讲。咁如果头先第一个 case 嘅时候咧，阿 Helen 就话，即系揾佢嘅优势，咁啊帮佢建立翻个信心，咁啊冇事啦。咁喺呢个 case 又适唔适用咧？即系需唔需要揾阿冯姨姨嘅一啲叻嘅嘢？因为佢喺政治上面佢倾唔到偈嘛，即系佢唔识啊嘛。 痛叻 啦。系啦，咁喺度帮佢揾翻啲优势，又会唔会帮到佢咧？ 找回個意義咯，即係同埋優勢之餘，就係佢可以去找到個意義。頭先我哋講，佢可能真係需要被需要，孭起好多嘢，孭起頭家。但係如果我哋話，佢有啲嘅優勢，有啲嘅強項，佢做出嚟咧，其實可以幫翻人嘅。咁未必淨係幫仔女㗎嘛，有時真係唔得閒。同埋有時呢，我覺得仔女係擔心返，即係阿姨姨唔好出街啦，而家阿媽即係有時我自己都會擔心阿爸媽唔好立亂出街呀咁。咁但我覺得真係搵返佢嘅強項，有返個連繫感係好重要囉。 之后咧几个礼拜五咧，我哋都会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嘅，就叫做心理食堂。咁今日 thank you 晒 Helen 啦，上到嚟啦，为我哋咧即系帮咗两个 case 嘅一啲嘅分析咗两个 case 嘅。咁啊嚟紧啦，之后嘅礼拜五咧都会有呢一个心理食堂噶噃。咁啊一阵间11:30之后就会有性情中人噶啦。咁啊 thank you 晒你 Helen， 好多谢晒你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主席李慧琼在会议室一举行会议，表示发现有臭味液体，要改到会议室二开会。立法会秘书处表示，保安人员下午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在会议室一进行检查，期间发现有议员的座位下有一个胶袋，里面有可疑物品，于是报警。警方表示，下午大约2:00接获立法会保安报案，表示在立法会大楼的会议室发现可疑物品，到场检走一个胶樽，暂时列作财物发现案，交由港岛总区刑事部跟进。本港新增3宗输入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名女病人在潜伏期分别身处印度和英国，至今本港累计确诊个案1102宗。 卫生防护中心亦正系调查一宗海外个案，涉及一名68岁男病人。他由加拿大乘坐加拿大航空 AC7 航班，寻日抵港，报称曾经在加拿大确诊，抵港之后直接由机场送往玛加烈医院接受治理。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等业界代表约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东主会会长叶庆玲表示，在会上表达几项诉求，包括尽快同周边疫情不严重或者已经舒缓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深圳、澳门、台湾等地，协商结束入境强制14日隔离令，有条件地恢复人流往来，以及短期内容许每间持牌旅行社两名持有健康证明的代表来往大湾区和澳门，可豁免14日强制隔离等。叶庆玲引述陈肇始说，当局正是努力研究和内地及澳门互通的健康码系统，但必须三地政府同意，亦要研究三地都承认的检验诊所或化验所，完成协调之后会公布。海关巡查旺角同荃湾四间药房，检获464盒，一共23200个怀疑附有虚假分销商地址资料标示的外科口罩，拘捕一名药房董事同三名店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事口罩的包装盒是红白色，以英文写有美国口罩的字句，每盒有50个外科口罩，售价100元。海关表示，早前为有关口罩样本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含细菌量符合标准，但是由于口罩来源不明，呼吁市民停止使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295点，升10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07点，升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9.76，瑞士法郎0.963。加元1.341，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6.15美元，卖出1677.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早上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的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已经在1月办好小一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一首歌，一个童话，这首你又知不知道是什 么呢？仍然不知识太富含，喝住要暂停， 仲还是谁都想清洗，空用声势与浩劫呼应， 又或谁从此抛开天生占有欲望， 天灾纵情自引， 开天盖地还无靠近。 乐队不嬲都好有心思嘅，今次嘅 project 会用上唔同嘅童话故事作为题材。呢首《无穷》灵感就系源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作曲编曲有 Percy， 填词有 Sandy Yip， 监制谢国维加上 Stephen Mock。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Percy 无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紧嘅系周末有情人。 思芬，就咁听声，我都听得出佢好大只啊！ 杰彤，你都系抹翻啲口水先啦。佢系我哋今个星期新环节嘅嘉宾嚟噶，所以如果你都想知道佢嘅感情世界嘅话，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 今个星期有我 Ryan 陈安娜， 系咪可以叫佢上嚟做掌上压噶？我可唔可以帮佢抹汗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喂，思培啊，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的神，你会用咩歌啊？ 梗系呢首啦。 红色的跑车像是带着神秘，零星的街灯充满落叶飞。 哦，你死啦，思培，你话的神肥过部红色跑车？ 唔系，佢够快同够宽啊嘛。 想知的神有几宽，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思培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连我快你都知道。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呢，莫莉我哋有呢一个性情中人嘅环节。咁、今晚呢，我哋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呢，继续同我哋分享下有关性嘅知识啊。 嗯，好啊，大家好啊。 系 Anna 你好。 系啊，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啊。 系啊，我哋每个礼拜都报平安吓，透过电话。 系、 啊。咁我哋今晚讲嘅题目呢，就同疾病有关、哦。 是啊，因为我们觉得呢之前都有提过啦，只要我们呢有生命下咁呢都会有性的需要。咁、因为性呢是我们的生命力来的。咁、当如果有人患上病患啦，尤其是现在人好多老化下，咁是不是代表病了咁就完全呢是不可以有性生活，或定是怎样呢，定是都有一些的只要注意一些情况，或者他康复了是慢慢又可以恢复呢，咁我都觉得呢、這个议题呢值得同啲听众一起分享下。 突然间 Anna 咁讲，我都好想知道一样嘢嘅。其实呢即係如果即係点讲呢，平时嗰啲可能普通嘅病啊嗰啲，咁当然我认为就係、性呢个行为都可以做啦，进行啦。但係如果我譬如当有乳癌啊，或者有子宫颈癌啊，或者可能係子宫颈嘅疾病嗰啲，咁我又可唔可以继续进行性行为呢？个我都唔知喎。 其实你应该知道答案嘅。我见你上一次呢，我哋玩呢个嘅性知识嘅题目呢， Q&A， 你都有啲题目答得好好，所以我哋未玩晒，我哋下次可以再继续。 好啊， 咁、但系呢，我觉得呢，即系 before 我哋嘅抢答问题嘅第二集中间呢、都留意一下。其实有一题呢冇你答得都好快嘅、即系话譬如佢唔能够勃起啊，或者系即系嗰个性嘅生殖器官嘅功能遇到困难嘅时候，系咪代表性无能？咁佢咧冇呢度，哎呀，唔系性无能啊，咁系咪？或者系记得 Kitty 都好似要谂下先咁样吓。如果你谂下点样去界定性嘅时候咧，就已经知道咧，其实头先所讲都系一个生殖器官啊，或者我哋身体某一嘅器官啊，甚至乎系我哋嘅乳房啊咁。嘅其中一啲嘅疾病，咁唔代表就係冇咗性生活嘅，係嘛？咁呢個我相信大家都清楚啦。咁所以即係如果講起啲病患啦，我有幾個病咧俾大家揀下啦，你睇下你哋首先兩位啊主持會有興趣係啲咩病嚟傾下先，好嘛？我哋會有講下心臟病啊，或者係糖尿病啊，或者咧都有啲腦退化症啊，即係唔一定話講性生活，而係佢哋某啲嘅情況，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或者面對嘅情形啊，咁樣嚇。 啱啱 Anna 你讲咗三个病咧、我觉得我最想知系糖尿咯，因为我暂时未 link 到糖尿点解会影响到性生活咧？ 脚肿，脚肿，系咧 吓。咁咧其实咁样嘅，其实如果系糖尿病嘅话咧，真正即系嗰个影响咧系嚟自咧即系嗰个性功能，其实真系因为嗰个嘅荷尔蒙啊，因为糖尿咧都系嗰个血液入边啦，咁有啲性嘅荷尔蒙咧。 是因为这个糖尿会导致是有问题啦，那个分泌有点不同了，就不是因为吃了糖尿的药的。 是 那通常呢有了糖尿病的话，因为身体荷尔蒙分泌不同了，男性呢可能的男性荷尔蒙呢就会降低了，而导致呢他的勃起功能有障碍啦。那女性呢就可能是那个因为这个病要导致呢卵巢的功能会有改变，咁然后那个的阴道也比较会是干一点，那变成两方呢即是男与女遇到这个病都有机会性欲会下降的。是啦，咁所以呢即譬如我见过有一个个案呢，即是男性啦，咁佢就係患咗糖尿病，咁佢初初就冇諗到呢个连结啦，佢即係觉得唔知点解个性功能下降咗，咁于是佢嚟求助下。咁当然我哋都以前讲过啦，作为性治疗师呢，我哋第一件事如果佢係未检查过身体，我哋都要佢明白嗰个嘅勃起功能呢可能係一啲病患导致一个症状嚟嘅，即係你发烧可能你有其他病痛的嘛，咁所以我哋就你 check 下个身体有咩事先，咁结果佢就真係返嚟呢即係报告话呢原来佢係有糖尿病啦，咁咁你估点样可以好返呢？ 就是医返好个糖尿啦。 是啊，其实呢当佢知道呢个情形啦，咁当然都起码佢要食药啦，係咪即係糖尿药佢要食，咁然后佢都积极减肥啊，咁后来係大概两个月到啦，佢话佢瘦咗成11磅，然后糖尿嘅药都食亦都控制到血糖啦，咁可能荷尔蒙分泌慢慢又调节返啦，咁我仲记得我只见到佢一次啦，然后佢第二次呢差唔多个零月之后就带埋老婆嚟喎，咁唔係要我医治喎，係喺度分享佢哋嘅喜悦啦， 係呀，我就话俾你听我得咗， 係呀，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因为佢自己係男性嚟求助㗎嘛，咁我觉得佢哋係好好，即係佢唔係淨係打个电话嚟讲，而係特登带埋老婆嚟，然后老婆就即係滔滔不绝分享个先生係即係因为得到呢个医治之后呢，即係知道係糖尿病呢个原因之后呢，咁大家其实觉得嗰个嘅性生活恢复返，同埋係大家都好愉悦啦咁样啦。 咁两个月其实真係都好快喎。 係呀，因为佢係第一佢减磅已经好犀利啦，减咗好多磅，同埋都有个药物控制。咁我要带出佢太太都嚟呢係点解，就係话其实我哋头先讲啦，知道佢点解会造成咗嗰个性功能嘅障碍，但同时呢个应对策略就係第一，当然你要食药啊调节，更加重要就係两公婆互相嘅沟通係好重要吓，即係大家分享返其实佢需要系点，我需要系点，咁互相有啲沟通，咁就即係嗰个夫妇嘅愉悦同埋幸福喺性方面嘅即係生活嘅协调呢係可以做得到㗎。 即係一方面有遇到难题或者有疑惑嘅时候呢，千祈唔好令一方就会即系嬲咗先啊，或者觉得系咪怀疑自己有啲咩问题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即系一齐去到面对。咁我觉得即系 Anna 你都帮到手，就系提议佢即系睇下身体有冇其他问题影响到啦。即系最紧要有问题嘅时候揾出嗰个根源，咁就可以好快去对症下药啊嘛。 冇错冇错，系啦吓。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关注吓，当然咧我哋都会揾到就系话咧，其他就系话，当然如果即系个案系糖尿病嚟嘅时候啦，咁我哋都要睇一睇佢其实佢夫妇之间唔系糖尿病的话，其实佢之前嘅关系系点啊，会唔会有其他嘅冲突啊，或者佢其实或者有冇其他嘅性嘅障碍系唔关糖尿事嘅，当然都要揾出嚟啦，咁样咯吓。所以即系呢个都系我哋对于呢一啲夫妇嘅关注啦。 咁所以 Anna 如果真系有糖尿病，如果佢即系因为糖尿病而影响到佢哋嗰个性生活嘅时候咧，即系只要乖乖地控制翻自己嗰个病情咧，喺性生活方面咧就会有所好转嘅啦。因为主要系因为嗰个荷尔蒙嘅影响咁样，咁呢个就唔算一个好棘手嘅难题。 系啊， 心脏病我觉得棘手啲。 系啊，头先 Anna 有提到心脏病啦，亦都有提到咧就系脑退化症啦。咁到底呢两个疾病点样影响到性生活，又可以点样去帮手咧？我哋听一首歌翻嚟，继续同 Anna 倾下嘅。 好啊。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 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哭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不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仿似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山丘之岭，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但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沿路亮起街灯抚摸着我，光线绽放出希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瓶的汽水呼着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忆。 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声情中人。 好，听完一首歌翻嚟啦，咁啊，头先咧就同 Anna 讲紧，即系某一啲疾病咧，可能佢嗰个副作用咧，就是、影响到嗰啲荷尔蒙啦，会令到嗰个性生活咧就会唔同咗嘅。 冇错， 系啦。咁啊，头先提到糖尿啦，咁啊，好似听完个 case 之后，就发现都唔系话好难去到医治，咁只要你乖乖地控制好糖尿嗰个情况，咁可能咧即系性生活嗰方面，譬如性欲等等咧，都会即系有翻啊，咁唔会受个荷尔蒙影响啦。咁 Anna 头先有提到嘅咧，就系呢一个心脏病同埋呢个脑退化症。咁我哋讲个心脏病先啦。 好啊，可能我哋有足够时间先讲埋嗰个脑退化吓。 好啊。 咁可能先讲到心脏病。嗱，心脏病患者咧，其实咧，第一影响到佢嗰个嘅性功能障碍嘅情形咧，亦都唔系话佢药物导致噶，而系佢可能会好担心啊。即系如果有咗心脏病，总系觉得，哎呀，如果我系有一个个性活动嘅时候咧，惊自己有心脏病发啊， 负荷唔住啊， 紧张啊，系啦，即系呢个系佢哋最大嘅忧虑啦。咁好自然就会有个表现焦虑症啊，咁变咗就系会导致可能自己双方都会觉得，哎，这个性生活冇咁愉悦咁样啦吓。咁喺呢个心脏病嘅情形之下咧，我哋就通常都系会有几样嘢，就系话其实会睇睇嗰啲嘅病患者，就系话其实佢最紧要咧，可能都要留意一下，譬如个即系互相嗰个姿势啦，可能咧即系有病患嗰一方，可能就系要瞓喺度啦，可能就未必系要喺上方咁样样啦。另外嗰个房间嗰个嘅时间，即系嗰个空我哋叫温度亦都唔会太热或者太冻咁样吓。跟住当然就系话唔好去饮咗啲酒咁样先至去进行个性生活，系嘛？又或者如果真系心脏病惊嘅时候，摆啲药物都系喺附近就可以系攞到啦。咁 咁另外就又唔可以话食得太饱啊，饮得太多，或者着啲好紧身箍住自己嗰啲衫裤啊。 嗯，哎呀，我唔知道心脏病唔可以着紧身衫裤。 唔系，即系佢进行活动，即系佢其实紧住咧个嗰个，即系 个血液循 环。系啊，同埋系揿住呼吸都冇咁顺畅，系嘛？同埋即系如果根据医生嚟讲啦，即系睇翻我哋嗰个嘅知识就系话，其实系如果佢话行到几层楼梯啊，或者可以揸到车翻工啊，即系心脏病啊，即系两个礼拜鼻通波顶，两个礼拜之后就去院啊，咁之后亦都可以行到楼梯，又揸到车，有咁样嘅 energy level， 其实都已经可以恢复翻嗰个成日生活啦。当然，如果医生有啲特别建议，咁当然听从。咁呢个系讲紧一般嘅情形之下啦。咁啊，同埋就系、是、对于佢哋嚟讲就是嗰种恐惧即或者焦虑感啊，需要咁扩大咗佢吓， 系即反而可能系嗰个心理方面系最大嘅一个障碍，因为其实系咪即譬如有冇数字或者可以分享一下点解啲人会咁惊咧？即系佢哋一路谂出嚟啊，定系真系会曾经有过呢一啲嘅事件发生？就系话啊，听过有人话有心脏病，因为进行性行为太激烈，所以咧又会即系有啲病发嘅情况出现。其实多唔多嘅咧？ 我哋协会其实都做过一啲研究。以前我哋都请过啊 ，Dr. Eddie Zhou 都有上嚟咧做接受访问嘅时候，可能都有分享过啦。我哋都发现咧，其实真系起码嗰几百个我哋研究当中咧，其实都大部分都有六七成都系有正常即系性生活啦，或者佢都享受嘅，系好严重、好严重嗰啲，即系好细啊，0.几% 咁样啦，就可能有时真系因为有性活动而导致佢可能会有少少觉得唔舒服。咁当然我哋就咁样讲嘅，我哋就话咧，其实系讲紧一啲同自己老夫老妻嘅关系之下去进行性生活咁样冇问题，即系唔系话嗰啲面对一个新鲜嘅对象啊。 哦，我记得医生有讲过啊，即系话偷情咧，就会令到呢个病发率 啊，佢哋好惊啊， 就会个机会大咗嘛。 系啊，如果你有记得，我哋都有讲嗰啲人类性周期反应咧，如果你系即系如果系初相识嘅时候，嗰啲嘅荷尔蒙嘅分泌系唔同噶嘛，系嘛？即系嗰个激情之下嘅荷尔蒙，同埋一个长远关系嘅荷尔蒙分泌，基本上系两类嚟嘅。一个就令到好刺激，好刺激；一个就系一个好平静安逸，咁啊安详，大家又有一个帮，即系有个连结感同埋个亲密感嘅嗰个交流嘅。咁有啲唔同，咁嗰个身体嘅负荷都系唔同噶。血液循环或者佢，你知道进行性活动，如果系性高潮嗰阵，佢会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噶嘛。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觉得俾到即系有呢啲病患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发觉啊，其实佢都当然系寻求医生嘅一啲建议咯。如果医生都话佢啊，你得啦，正常咁样生活啦，咁佢自己又发觉哎呀，都基本嘅活动佢都可以应付得到咧。其实夫妇嘅即系亲密关系、性生活系可以恢复嘅。系啦，呢个就系关于心脏病嘅情形啦。 系，咁我哋讲埋脑退化症啊。 好啊，嗱，脑退化症咧，我哋当然唔系话，即系其实呢个就比较多人系咁。我反而系想强调就系，我哋对于脑退化症老人家嗰种嘅理解要知道啊。因为咧，脑退化症当中佢嗰个嘅中枢神经系统可能都有啲影响嘅时候咧，会发觉有两类老人家，一系咧就发觉佢好似好活跃啊性啊，或者咧有啲咧就系咧冇晒性欲咁样吓。咁因为住喺老人院入边，我哋发觉有啲嘅脑退化症嘅病患者咧，好似成日都做啲同性有关嘅行为啦，同埋佢冇晒嗰啲社交嘅即系嗰啲礼仪系唔记得晒嘅。咁可能会见到有个人咧，见到边个姑娘中意，见到边个先生中意，佢追住佢啊吓。咁我哋都有一啲嘅。即系中山入边会话啲女院友喺日间嗰啲照顾中心遇到啲投契嘅男性交往对象，佢就会话：哎呀，俾啲鸡鸡你睇啊！你捉摸男仔，男院友又捉摸，即系嗰啲工作人员或者女长者嘅敏感部位啊！因为佢已经冇咗嗰种社交化嘅规限啦，嗰个认知障碍嘛，系咪？咁所以佢咪会系中意佢就表达出嚟，好似细路仔咁样啦。咁所以呢个我哋要对佢有啲理解，即系明白佢系冇咗嗰种嘅社交嗰个嘅意识。咁当然都有啲就会发觉，佢又搣咗个屎底裤，又除咗条裤周围走，又或者喺个饭厅一个好似苦弄自己身体咁样吓。呢啲个我哋都会见，即系都有啲系有咁报告。主要因为但系佢可能即系 如果即系除咗啲纸底裤啊，个人咧，佢可能主要系因为唔舒服嘅啫，唔舒服佢就唔理其他嘢就除咗佢啦。或者系啲好热啊，咁拉咗个拉链佢啦，又或者系唔记得拉链，咁会看似系有啲同性有关嘅行为，但系其实佢哋系唔觉得啲，佢冇呢个意识嘅。 吓、 所以我哋要接纳到佢哋嘅状况吓。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就系、是、即系佢可能系因为佢嗰个嘅如果佢话自己成日都净喺个台底啊，或者点样公众场所去抚摸身体，或者去似有啲自慰嘅行为咁样嘅时候咧，其实佢好大机会可能要俾啲其他嘅刺激佢啊，即系嗰啲触觉啊、声啊，即系声音又好、视觉好、触觉，俾其他嘢去刺激佢嘅官能感觉，等佢可以distract 佢吓，即系转移佢嘅注意力吓，咁、令到可以减低翻呢一种即系好无聊嘅时候，就喺度刺激自己身体嗰种嘅状态啊。因为佢冇咗个意识，咁佢喺公共地方就系做呢样嘢噶啦。当然有啲佢可能误会咗嗰个人，可能佢先生，嗰、那个人可能佢太太，咁佢嗰个嘅记忆力有啲混乱，或者理解力都有啲唔同咗咧，先至会有各类嘅行为出现咯。 咁所以可能喺呢一个情况上面咧，即系照顾者反而就要多啲留意啦，即系会明白佢哋多啲啊，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帮到佢哋咯。咁啊，今晚咧多谢晒 Anna 同我哋分享咗啦，了解到疾病同埋性方面嘅一啲嘅关系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听过 ，OK， 好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此刻我哋要同大家讲拜拜啦， 拜拜！听紧阿 Jo 嘅分手第二天， 系之后落嚟师兄祠堂有师傅啊，师傅我哋面色好唔好啊？我哋会唔会红啊？ 呢个气场好唔好啊？ 系啊， 你哋死一条心啦！ 走啦，凌子维唔系问你啊，问师傅啊，好啦，拜拜。